凤凰 U Radio 三 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苏。嗯， 在今天是礼拜二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三 D 化新闻关注到的事件就是刚刚发生的，在昨天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的一个消息啊，一度是让很多人欢呼雀跃了一下子。那虽然事后证明是一个误报，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得见这个劳教制度，就是劳动和教育这一项制度呢，劳动教养制度呢，在这个国内哎将面临一个改革。那昨天的新闻一度是把它误报成在明年停止啊，也是让很多人喜出望外。那最后是经过更正，那官方的说法是会在明年进行改革。那具体怎么改，或者说这个时间表又是如何呢？目前为止我们确实也不太清楚更多的细节，但是改革的这个方向会有变化，这一点呢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因此呢，在今天的12:30之后，我们的三 D 化新闻有话直说环节，请你来说，就是请你来发表对于劳教制度的看法。你认为劳教制度在中国应该被废止吗？这一项制度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概念，已经在中国实行了超过50年的时间。那我们之前这个新闻中的很多人物，包括我们采访过的任建宇，那还有湖北永州的唐慧，还有这个重庆的像方竹笋啊、彭红啊，都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劳教案件而进入公众的视野当中。本身他们自己恐怕各有各的故事，但是他们在最后都遭到了相同的一个劳教的待遇。之前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面也说过这么一个感觉，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劳教等同于坐牢。但实际上当我们请教律师或者说专业人士的这个意见了之后，或者你自己去做一点小的调查，就会发现其实劳教跟坐牢在中国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昨天我们也是看到新闻哈，任建宇是再一次因为我们听到说劳教制度有会被稳进的要改革了这样一个新闻之后呢，任建宇是再次这个受到记者的一个追访，记者就问到说，哎，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你的反应怎么样？他说我会非常的开心，就立马告诉他的父亲啊，还有律师，还有身边的朋友，给他们打电话，跟他们说这个事儿，说要感谢他们。劳教制度改革呢，每一个能动的个体呢，他觉得都是为之贡献了力量。那至少呢，这个昨天的全国政法工作会也是说明了劳教制度改革已经有风声，高层呢是注意到这个事儿，并且是有回应了，社会是达成共识了。这说明社会都在向前走，是一个非常让人开心的事情。当然又说回到劳动教育制度本身，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奇异的制度，应该废止。 这个制度呢，恐怕大家会注意到它有很深的历史的背景，从建国以来，可以说最早是学习苏联的这么一个制度。 55年的时候， 对，在建国初期呢，确实恐怕以一种公正的这个角度来说，在建国初期恐怕也有它一定的历史的很多因素在里面，在当时呢也发挥了一些特殊的作用，但是为人所诟病的更多的是它恐怕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的一个步伐了。在我们今天越来越强调依法治国法治这个概念底下，让一个有很多奇怪的政府部门，或者说比如说公安部门来组成的一个劳教委，来决定一个公民的自由是不是被剥夺，最长我们知道可以达到2年的时间， 四年、 在任建宇的情况当中，我们都看到有1年多甚至将近2年的这个劳教的时间，这样的一种现象在中国恐怕并不符合这个时代所要具备的法治精神。那因此我们再强调一下，在12:30之后开放今天的有话直说，请你来说。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请拨打1872346。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的用户的话，可以先下载好我们的凤凰 FM 的 apps， 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12:30之后，请拿起你手中的电话，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不管你是身在哪里，你打进电话来的时候呢，只是收你的本地的通话费，不是国际长途。 好，那在12:30之前，我们今天关注到的新闻事件呢，恐怕是在昨天的，也是一个很大的头条了，就是在山西长治的市长进行了一个公开的道歉。在中国呢，说实话，这个如果官员有公开的道歉的话，通常都是比较大的新闻了。但是这次相信大家如果说去了解了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大多数人我相信会跟我一样觉得 应该道歉，必须道歉，而且恐怕道歉之外，这个事件本身有没有任何的补偿措施，或者说问责的这个后续，更是我们关注的。那发生了什么事呢？水，这个水啊，我们就是说这个人不喝水的话比你不吃饭要死的要快，而且水质往往是影响一个地方居民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最重要的因素。在山西的长治呢，有一个叫做天极集团，它是一个这个化工企业，它在制造这个苯胺的时候呢，就泄露出了一共超过30吨的苯胺。那最后经过当时的这个控制呢，虽然说截停了一部分，但是仍然有超过8吨啊。我们看到官方的数据是8.7吨的苯胺泄露，沿着这个河水啊，它从山西省这个浊漳河一直从山西省流下游流到了河南的安阳，流到了这个河北的邯郸。结果大家知道，这个邯郸有超过800万的人口啊，安阳也有超过500万的人口，将近1000多万人的这个饮水，哎，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大家可以想象吗？有一天你打开自来水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自来水流出的是黄色或者红色的这个液体，很多农民都说他们的这个牲畜啊，不知道在河边这个饮水之后呢，不知道怎么这个牲畜就开始突然的腹泻。 那昨天呢，这个市长出来道歉呢，大家首先是关注到这个事儿是怎么出来的。之前呢，邯郸是怎么发现大家都在抢购啊，后来呢才是知道原来是山西的有关部门，这个时候隔了5天之后啊，他们才是给河北的邯郸是通报说，我们山西境内在31号的晚上就发生了事故性的一个污染物的排放，是这次邯郸停水的主要的原因。一开始呢，市长说啊，我只是以为只有1吨污染的可以控制，但是后来呢发现哦，原来有8.7吨的苯胺泄漏，这个就不得了了。后来呢，我们又看到谁呢，就是这个长治的新闻中心的办公室主任王一平，他就也说，他说我们只是其实不能叫做迟报事故了，我们也是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做出来处理。他怎么说，他说并不是晚报5天，发生了污染之后呢，只要污染不出长治的边界，好像就不用往省里报，自己处理就行，一出边界了这才需要报啊。再详细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哎，你想他一个是新闻中心办公室主任，他对着大众可以说这样的似是而非的话， 可以说 我也不是很清楚，好像不用往省里报。你说首先你说出来一个话你是没有常识的，如果真的是发生这么大一个环境的事故啊， 对， 再一个 任何一个程序，即使是古代你骑着马去报告5天都觉得是一个太长的时间， 对啊，你就是很奇怪。一个是你的这个应该是你现在是站出来开新闻发布会，你应该是对这些事儿已经是有所了解了，你不能还是说哦，我不是很清楚，好像不用往省里报。而且是你现在在做哪一步，看你现在一个姿态是怎么样哈，就是给公众的还是一是你的常识不够，知识不够，二一个是你的态度也是有问题的 啊。那这个事件啊，大家说在12月31号就发生了，去年的最后一天发生了这个软管的破裂，导致这个化工原料泄漏到了浊漳河，然后往下游开始流了。隔了5天，1月5号的下午，直到河北邯郸市区开始突发大面积的停水，河北的居民发现说，哎，怎么回事，我们的这个水怎么就出了问题的时候，他们才得到了来自山西方面的通知说，哎呀，是山西这边发生了污水的这个泄漏。这5天的时间，大家知道在今天这个信息流动包括交通都这个速度在不断的加快，我们说这个北京到广州坐一趟火车8个小时也就到了，一个重大的影响下游超过1000万人饮水安全的事件裸奔了5天，这个真相就我经常在想这5天里面都发生了什么呢。 你说他们自己在5天之内，我相信心情也是很忐忑的。最主要是我想把这个事儿呢控制在我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就我能管辖的，让他处理了就处理了，让他信息封锁就封锁了。哎，可能你要是把这个事儿闹大之后呢，现在是闹得全国轰动了嘛，甚至是国际媒体也在报道。如果大家都在广而告之的话，我不知道对我当地的政府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当地长治市的官员有一个说法说，哎呀，我们按照我们的做法，如果不出边界的话，不出长治 的边界的话就不用往神里报、嗯、我觉得他这个是有意混淆了一个概念，他的不往神里报的意思是可以根本不用报、嗯、那我就在想你这个污染的，假使这个水没有流出长治边界的话，长治我查了一下居民有超过200万啊、嗯、那长治市的这个居民难道，或者说你沿河的这个居民他这个农民的深处饮水难道就不需要考虑了吗？难道假使今天这个水没有流到邯郸，是不是我们一直到今天1月7号了1月8号了、嗯、都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事情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嗯、什么叫不出边界就不用往神里报、嗯、是不是说没有曝光就根本可以不曝光？ 好，三立换新闻、嗯、我们今天讨论到山西长治的一个苯污染的事件哈，我们先休息会儿，等会儿接着说。 凤凰 U-Radio 3D 化新闻，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嗯、 今天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发生在山西省长治市这一起化工集团的苯胺泄漏事故，叫做长治天极集团啊。事件的发生是发生在12月31号，发生在去年，但直到今年，哎，即使你看这个年中年尾啊，也隔了5天的时间，直到下游的河北邯郸市突发大面积停水，当地说这个居民啊到超市里抢购水啊，这个连苏打水都抢购一空、嗯嗯、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发生了重要的问题，而且关键是没有人事先告诉大家说这一天会停水，你可以想象住在邯郸的这个居民这种恐慌的心情，嗯，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恐怕邯郸的这个市政府直到这一天之前也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嗯、出现了一个800万人的城市出现停水的问题了之后，上游的这个山西省长治市才通报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在5天之前发生了这么一起污水的事、 嗯、哎，那我们来查到相关的一些国家的规定哈、啊、就不说别的，先说他们山西省内的。12年3月的山西市通过了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其中有一条这么说，第30条，较大以上和暂时无法判明等级的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呢，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报告社区的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在2个小时之内报告省人民政府。我看呢，他这次事故发生之后呢，我相信他对于本来的这个事故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对这些恐慌他有没有一个科学的评估、嗯、如果说你没有达到一个科学评估这么一个高的水准的话，可能你是更加的需要外面的专家来帮你评估，甚至是帮你去治理、嗯、那现在事故发生之后，对于当地他们现在的这个污染的情况有没有得到控制，甚至也是成为疑团的。 对、嗯、你我先不说这个评估是不是科学吧、嗯、你发生了这个苯胺，我们假设这个恐怕政府的并不是每个部门都清楚的知道苯胺是一个什么东西，到底泄漏了多少吨，有的时候企业恐怕在第一时间得到的数据也会有差错、嗯、或者说他企业这个有一些天然的希望能够减小一点这个事故的影响这样的动机，但是发生了这件事情，不管你泄露了多少吨、嗯、事情是知道的、嗯、对吧？那假使我们按照这个长治市市长张宝事后的一个说法，说大家问他为什么没有更早一点报呢，为什么等了5天呢、嗯、张市长说我们开始以为只泄露了1到2吨、嗯、那我在想这个事儿，1到2吨应不应该报呢？1到2吨，如果说按照我们现在找到的这个规定啊，他的这个规定说，如果说判断这个事情可能产生潜在的影响，潜在的安全隐患的话，你就应该在2个小时之内向省政府，对于这个山西这个长治市来说，他应该向山西省政府进行一个报告，但他只等了5天，而且是出现了这个8吨多的这个泄漏之后，他才被迫的捅出来。所以说现在记者这个昨天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啊，大家都在问这个非常执着有2个问题，第一，有没有主观的瞒报，或者说这是不是一个迟报，但是我们看到山西的这个长治的官员啊，始终强调了一点，说不是迟报，不是迟报。那我就说为什么说不是迟报呢？五天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程序吗？我们先不说这个东西有没有主观瞒报的这个意愿，它从2个小时变成5天，这个你如果说 正常人的话都知道这是迟报，我就很不明白他为什么否认这个迟报了。嗯， 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这个苯哈，这个苯胺它泄露之后呢，它到底是这个毒性有多大？如果说你没有，你又瞒报，而且又没有在第一时间让公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的话，更加会引起恐慌。恐慌之后呢，接下来会是什么？可能会有更多的谣言。如果谣言一旦散播出去呢，你之后要解决的恐怕就不仅仅是你这个环保问题，不是说你本身的这个苯胺是流通出来的这个事件本身，更多你可能还要画别的气力去。你本来是不需要这个衍生的其他的事件。那先说苯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它是一种这个澄清或者有一点黄色的一个液体。现在就说呢，如果说你这个人体接触直接的接触苯胺呢，就可能会刺激到皮肤和眼睛，这是表面的。中毒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头晕啊、头痛啊、心跳不规律啊、抽搐啊、昏迷，严重的呢甚至会死亡。而且现在其实对苯胺的人体研究也没有那么的足够，但是也不能确定说接触苯胺的会不会直接导致人类癌症的一个风险增加。但是呢，确实这是一个含有毒性的物质。如果说它流入之后，如果说在政府你首先让大家知道哦，出现这样一起事故，立刻要告诉大家你应该做什么样的防备，你应该是怎么样去这个控制好现在的生活，尽量让当地不要出现一个恐慌的状况。 现在我很多这个在假设长治政府啊，或者说其实也是一个适用的，很多地方政府在面临到这样重大的安全事故，或者说潜在的可大可小的吧，在他们认为这样的这个安全问题的时候，他们的一种心态，我经常令我想到的就是一种囚徒困境。就是你可以选择在一开始就诚实，也不说诚实吧，一开始就公开我发生了这个泄漏，不管我是一吨还是两吨还是八吨十吨，我都在第一时间公开，然后下面马上就做应急的这个预案，就让我联想到纽约之前有一次这个飓风的警报，开始说这个飓风非常非常大，就直冲着我们来，然后当时纽约是全城疏散啊，然后大家这个全部做好抗战的这个准备了，结果后来证明呢，这个飓风没有来，虚惊一场。那么如果说这个地方政府选择这样的模式，你当然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是你把自己的这个丑事啊，这个所谓的曝光了，但是最后可能没有那么大，那你可能也会背上一些这个批评。但是如果说你可以选择不曝光，不曝光呢，你有一点侥幸的心理，就是这件事有可能啊完全不被人知道，就是你真的可以把它捂住了，但是一旦被人捅破呢，就会像这次这样，就是会变得后果非常的严重。因此我在说，你一开始对于这个政府的官员来说，他这种囚徒困境，他怎么样来选择呢？他怎么样来评估自己的风险呢？他是选择一开始就是诚实，还是我尽量的捂，希望他不要被发现，直到他被捅破，然后我背上比一开始选择城市要大的多的多的代价，这里面它权衡的因素又是什么？ 我觉得他这个企业在考虑的时候呢，他会想我这个事我自己能不能摆平，他有没有这个信心和觉得自己有这个胆量和能力，他如果经过我 自我评估之后觉得我自己可以搞定，我不用去惊动别人的话，他就敢瞒报。而且可能现在很多的企业，你说这样他虽然是高污染，但是同时也是一个高纳税， 对， 纳税的大户呢是当地政府会护着他会觉得， 而且很多 又 有国企的这个性质啊， 对呀、啊，所以我不用惊动别人，我干嘛给自己找事，我自己搞定不就完了吗？ 对。 但是没有想到，一个现在媒体发达，二一个是你事故之后呢，是让公众察觉到这个会对我的生活造成恐慌。一旦恐慌之后，可能就是你这个事故越来越掩不住，甚至是将来没法收拾，这么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地步。 因此作为这个公众啊，我相信在这次河北邯郸的这个市民，那包括河南安阳，还有包括山西长治的这三个省的这个市民，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会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直到有一天我的自来水龙头里面开始流出有刺鼻气味的水的时候，我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你这个时候可能水很多已经喝到肚子里去了，更不要提你要是很多这个化学物质，如果是肉眼或者说鼻子没有办法分辨的话，你之前喝进去多少你都不知道，大家觉得啊出了事了，已经瞒不住了，所以说我才知道。那有多少事情是在所谓的这种瞒得住的情况下真的就被这么捂过去了呢？因此这对于当地的这样的这个企业来好，对于政府来好，都是一个公信力的巨大巨大的打击。以后你说什么，你再怎么强调这个化工企业的这个安全系数啊，都是 徒劳的。 嗯，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最新的事件一个发展哈，就是六号晚上，这个天启的集团呢，他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叫陈建温，还有安全生产的副总经理呢等四名直接的责任人是就是被撤职了。 嗯， 但是大家又会想，哎，追责可能是非常重要哈，但是在事件还没有完全查明的时候，需要有人去配合调查事故的怎么样去发生，怎么样去这个治理污染的时候，你就立刻就把人给撤职了，是不是有点撤得太早了？我想， 这个是，我相信大家对于撤职本身这个动作啊，不会有太大的意义。当然，大家更需要看到的是这件事情本来是怎么回事。 对， 撤职恐怕只是一个集中的一个手段。 就希望不要说是为了泄民愤，你做这么一个动作。最主要的还是要事件本身，而且今后怎么样去防范。 这我们在类似的近几年的这个公共事件中看到也很多撤职撤得很快。 嗯， 这个经常有临时工啊，或者说这个有一些你这连名字都不知道的负责人，第一时间就被撤了职了。但是这件事情他到底负了什么责任，他为什么被撤职，始终直到他被撤职之后都没有搞明白。 好，三地话新闻我们再休息一小会儿，等会儿再接着说山西长治的问题。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嗯，我们今天讨论到的是在山西省长治市去年的年底12月31号发生的这一起化工企业的严重污染饮用水的事故，直到今年的1月5号公众才了解到了这一情况的真相，而且是其实是被迫，实在是瞒不住了，大家才明白。那这件事另外一件讽刺的事情是，其实最近山西也是新闻不断啊。在12月25号呢，山西的吕梁山中铁集团的隧道工程就发生了爆炸，造成了将近8人的这个死伤。当时山西省省长李小鹏就说，对于瞒报感到非常的痛心，因为这件事情也是12月25号发生的爆炸的事故，31号。才在网民的举报之下被迫的一个公开， 29号晚上应该是 在微 博上， 反正也是也捂了将近有5天的这个时间吧，也是被迫了。刚刚发生了这件事情，29号好，29号曝光了这件事情，30号又发生了另外事情，照样捂。所以我在想，这个已经是看来瞒报。我们又说回到刚才我说的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模式的习惯，是不是因为习惯性的瞒报？以前真的有事情是他们是经验证明可以瞒过去的，所以说他会把这个作为他的最优的选择。他经过风险的评估之后，他认为瞒报的这个对于我来说的这个损害，或者对于我的这个好处，大过我第一时间把它公开的这个，或者然后去承担责任或造成的这个危害。 刚才明奇讲的这个事件呢，我们看到是在元旦当天啊，就山西的代省长李小鹏，他在现场的工作会上呢，就一连串的排比句嘛，表示震惊、痛心、愤慨，还有什么对事故瞒报实行零容忍。但是呢，讽刺的是这个话刚 话音未落， 哎，其实瞒报事故就已经在上演。所以你再看瞒报这个事儿，他到底瞒不瞒，他到底做不做，其实跟你上头怎么样表态可能是没有直接的关系，还是看你有没有制度去防范他。就是如果你瞒报之后，你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企业在瞒报之后你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对，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代价是我没有办法承受的，可能我就不敢再犯。跟你在上头每天做什么样的表态，你的表态可能在现场听，哦，我有足够的威慑力，可是你真真正正没有说触动到我的敏感神经，我不大会照做的。其实那个我们又翻看这个刑法的修正案，在2006年的时候就有这么一条规定，说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就其实有这么一个罪名哈，就是目前呢，山西的这个隧道的爆炸事件中呢，有4人已经被追究了这个罪名，但是呢，有人就说应该是更要追究参与乃至一手组织瞒报的官员的渎职的罪，但是至今是很少有听说官员 因为瞒报事故而被追究滥用职权罪的。 没错， 我想就刚才我们分析一个逻辑，你说现在这个本案泄露事故山西这个企业他为什么敢做，他应该是想我即使瞒报我自己也搞得定，我跟这个政府的关系好， 变成了这个摆平就是本事。 对， 哎， 我觉得政府可以给我撑腰。如果说政府并不会因为这样的瞒报事故而受到任何的处罚，甚至付上任何代价的话，我相信这样的事故应该还会再发生。悲观一点看， 真是这个你说到这个司法的问题，我们的确在很多这样重大的安全事故当中，我们看到很多行政上的处罚，撤职啊，甚至有比如说这个党纪政纪的一个处罚，但是很少看到司法的介入，很少听说某个企业或者说官员因为瞒报或者说严重的失职行为而受到司法的一个制裁。包括这一次的事情，我很关心的就是接下来的赔偿怎么样进行。因为大家注意到这一次的这个污染，它不仅发生在山西一个地方，它涉及到了三个省的， 对， 涉及到了河南省、河北省还有山西省。因此下游的居民，如果说我是一个邯郸的居民，我喝了这个水，我现在身体受了损伤，我要索赔，我找谁去？我去找山西的这个长治的话，到底哪里的这个司法机关受理我的这个案件，然后司法机关他是不是能够持着一个秉着司法精神来办处理这样的问题。那这里面涉及到行政和司法程序在我们国家是怎么样的一个程序，我估计这里面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现在有些法学家就呼吁中国要制定这么一部法律，说环境损害的赔偿法，说你这个赔偿一定要是也是跟可以参考国际的经验。比如说到这个美国，美国不是在1989年的时候，就是美国联邦政府起诉了美孚石油这么一个案例嘛？最后呢，是埃克森的这个石油公司呢，他们就因为这个污染的问题而赔了数十亿美元的清污费用啊。所以说美国它对这个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害的标准也是非常的高的。 大家注意它这个赔偿都是通过法律诉讼来达成的。 你还有一个案例，在1993年，就是美国加州的新克利的这一个小镇上的居民就把这个太平洋的电力瓦斯公司就是给告上法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向小镇的土地和水源排放了这个污染物，最后呢这个公司呢是要赔偿3.3亿美元。而且我们之前又看到另外一些可能也是比较鼓舞人心的一些新闻哈，说近年来看到在贵阳、在无锡、在昆明有这么一个法庭叫做环保法庭，就是环境司法的问题呢可以在环保法庭上去这个对簿公堂。就相信呢也是有人会比较乐观的认为说啊，这个对排污大户们呢应该是在法庭上给他们亮剑。 但是尽管可能有这样的环保法庭啊，这恐怕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它实际上能够达到多少作用呢？在现在这个环境底下，大家注意到这次污染的这个单位它是一家国企，是首钢集团的这个底下在山西的一个化工企业。因此大家知道这个国企它不仅仅是纳税的大户，很多时候也往往得到一个政府的一个背书。因此你在司法执行的时候，你能不能够保证一个司法的公正和独立，能够让这些国企进行它应该进行的赔偿措施，或者说比如说这个金额也好，它的责任的认定也好，是不是能够进行一个秉公的处理，我觉得这也是会很值得让我们担心的一点。 对，所以也是考虑到我们这个考验到中国的这个有关的环境的法律到底是不是足够完善， 没错， 甚至你在执行当中足不足够的独立和客观和严谨这么一个态度。现在我们就当然是非常希望它事情出来一个非常完整的报告。你说不要在这个报告还没有出来之前呢，你就急急忙忙的给把某些人撤职了，他甚至这些撤职的人他对这个事件的调查本身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一个取证的作用啊。在你这个事故调查之后呢，我们就当然希望可以根据的法律到底是该赔那个，甚至是这个刚才明姐讲的跨省的一些污染你怎么样去处理，有没有可能像美国的一些法案，哎，这个处理呢它甚至是搬到这个中国不是有环境法庭吗，搬到环境法庭上一步一步的来，而不是说又是通过行政的手段，甚至又是因为它是因为央企的背景，因为跟当地政府的关系好，因为它纳税而导致政府对它有一种保护的心态，我不敢动它，动了它之后我们当地的税收怎么办，当地的经济会因此受到影响。 是在最近几年呢，我们看到这个环境 性问题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此起彼伏啊，江苏的启东啊，浙江的宁波啊，这样的，因为公众啊，很多时候对于化工项目就是一种天然的恐惧的一种心态。之前我们确实也分析到，很多这样的恐惧恐怕不一定是完全理性的。确实有一些项目，如果根据完全科学或者说技术的论证的话，它恐怕危害性并没有人们所想的那么大。但是发生了长治这样的事情以后，公众又会得到一个教训，说你看，哎，好像这个政府说他处理得了吧，一吨两吨处理得了，最后八吨九吨下来了，影响了我们饮水了，你看这件事情还是会有活生生的生活的经验，告诉公众说这样的环境项目或者说这样的化工项目，它存在的威胁性比我们在这个公开信息上得到的要大得多。因此呢，我就非常非常担心以后再要立这样大型的化工项目的话，它会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 你说这个如果说遇到阻力的话呢，还要看这次事件它调查的本身。你说它这次泄露呢，到底是因为是人为的，还是因为它项目本身就存在着环境的问题，还是因为说某些操作不当导致这次泄露是一个事故。如果说它这个项目本身没有问题，那我觉得公众肯定不必太担心，就反倒是你要怎么做好这个查缺补漏，为什么中间会泄露，这个泄露本身是一个安全的事故，跟你直接的这个化工项目在当地落户可能不能说直接的就给它打叉了。但是呢，我们同时就可能因为这些事件的出现给大家敲响另外一个警钟。现在不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呢，其实有些高污染的行业是越来越向这个中西部地区去迁移， 这也是 因为呢在这个东部地区大家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 这个 所以呢 民意的反弹越来越大， 对，所以觉得我要是宁可就花这么大一个环境的成本在这个沿海地区，在一些发达地区，我还不如到现在环境的这个评估底气没有那么完善的一些中西部地区 钻空子了。 对，因为当地是需要我给你们这个贡献税收的，创造就业的，所以甚至当地政府也给他们当起了保护伞， 所以这个环境成本也由当地的 这 个民众来负担了。 对，我宁可被毒死我也不愿意穷死，就我希望你们这给我创造这个好的经济效益是高过于你们在目前就造成短期的我们眼见的一些环境的污染。所以这个事件呢，你不要看仅仅是一个安全事故，甚至是整个行业的问题，和甚至是中国对于环境的评估体系，说的高了可能是价值观，我们要到底选择是发展为主还是这个环境优先。十八大报告不是那个一个新的提法吗，说美丽中国，以前从来没有提过的，美丽中国说明呢，就是慢慢的大家对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也是一个长久的发展之际了。 因此这个我觉得是很值得注意的，可能在东南部沿海啊，或者说在公民社会相对比较发达的地方，这样的化工企业以后是越来越难走。但是比如说这次的事情发生在山西、河南、河北、中西部，以后可能这样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大家也会注意到有很多以前都没有受到关注的环境成本一直在由这些地方的人民在默默的在负担，这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个讨论到山西长治发生的这一起苯胺的泄漏事故，12月31号的事故，直到1月5号下游的饮水发现问题，才有人把这件事情报告出来，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好，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开通今天有话直说的内容，今天讨论的是中国已经实行了超过50年的劳教制度，在最近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放出了一个可能在将来得到未来的一年得到改革的这么一个讯号，具体怎么改，它应不应该改，请你来发表看法。内地听众请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346。如果你是智能手机用户的话，下载好了凤凰 FM 的 apps， 那么可以启动它，找到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现在已经过了12点半了，你可以准备好手中的电话，写好你要表达的内容，马上就跟我们来连线吧。 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三立化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今天我们关注到的是在1955年开始在中国实行的这一项劳教，全称劳动教养制度啊。那么大家说55年开始实行到今年啊，已经真的是超过50年，都已经快要60年了。那么劳教，我们之前说很多人觉得劳教就是等于坐牢，实际上不是。简单来说呢，劳教的对象就是那些在法律上不适合判刑，但是呢又做错了事，就是他的罪责并不足以到判刑，但是执法机关在当时认为他有必要啊被进行一个管制。因此劳教制度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被劳教的人往往都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恶人或者说大坏蛋呢。那这个劳教，而且根据很多学者的研究，上访劳教的，因为上访问题而被劳教的，占到全体被劳教人员的全体上访人员的20%。因此我们在之前看到的很多案例里面，比如说任建宇，比如说彭红，比如说唐慧这样的案件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发现劳教的人员他都是因为跟执法机关发生了冲突而被执法机关限制了人身的自由，这个是违背我们一般来说认为的应该由司法机关做出这样的这个判决的一个常识。那有很多人担心啊，如果说这个劳教制度一旦有一天废止的话，那么这些劳教的所谓劳教的这个释放的这个人员会不会对社会造成任何的影响呢？ 那么在昨天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呢，也是再一次把这个对劳教制度的改革推向了大家的一个视野当中哈。有很多的法学家在会上也是给出很多具体的建议。那么呢，这个问题呢，我们今天也是有连线到全国各地的一些听众朋友，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位听众已经打电话来听一下。 好，我们来听一下听众的看法，应该是田小姐。喂，田小姐你好。喂，田小姐吗？田小姐。 喂，你好，田小姐吗？ 好，这位田小姐好像不在啊。那好像有一位来自四川的朋友，你好。喂喂，哎，听得见您说，是来自四川的听众吗？喂，哎，电话好像并没有通啊，麻烦导播再检查一下。但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劳教制度恐怕呢从一个法律的尊严或者说法治的精神方面啊，确实它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条规已经有很多跟不上时代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人有这么一些担忧啊，这个认为这些被劳教的这个人员他们的如果说没有一个机构能够进行管理的话，会不会对社会的治安啊或者说稳定造成任何的影响。 确实 我这里看到一点经验啊，比如说在香港我们经常听说有人被判社区服务。 嗯哼， 我觉得社区服务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替代， 国际上其实也是通用的。 对， 很多的国家都是判你这个社会服务令是多少小时，就是以教育的手段来代替这个强制劳动的手段。其实在昨天的会上呢，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姜伟，他也是对再一次对劳教制度改革进行了一次回应哈，也算是中央对劳教制度改革的又一次表态。就像刚才明奇讲的，就有的人并不完全赞成是废止，说理由呢是因为对现在这个劳教对象呢，比如说很多的这个未成年人犯罪，他们觉得还是会给社会留下安全隐患的。好，我们看到有位听众打进电话。 好，这个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喂，你好，主持人好。 哎，来自哪里，张先生？ 我来自广西。 广西，好，怎么看？您支持废除劳教制度吗？ 我是支持直接废除劳教制度的。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我觉得啊，首先这个制度它和国家宪法它是直接抵触的嘛，因为宪法当中规定了对公民逮捕，它只能是人民检察院或者是法院然后批准，然后再是由公安机关去执行。但是劳教制度它存在，很显然直接抵触了宪法的这种基本规定，因为这个时候公安机关它可以不经过司法程序然后去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就等于说公安机关其实这个时候它又是抓人的，它又是判刑的。当然这种权利它就都集中在公安的手中的时候，那么我们公民就是做的任何事情，其实哪怕可能只是在网上转发一个微博，那么都有可能会直接成为这个劳教的对象，因为它缺乏一个非常就是很精确的这样一种界定标准。 所以他如果他这个行政措施他原来是为了节约这种司法成本，但是其实很可能会因为就是说这个很含糊的这样一种标准，然后造成他公安机关权力的一个滥用， 嗯， 然后他还是会给司法带来无尽的这种纠缠和麻烦。 嗯，好，谢谢这位来自广西的张先生，谢谢你的意见。 谢谢 这个张先生明确的就是支持要直接的废止劳教。好，马上接听下一位听众魏先生。喂，魏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你好，来自哪里？ 我是四川的。 啊，四川的魏先生怎么看？ 这个我觉得劳教制度这个他这个是违反宪法的，所以说我觉得早就该废除了。 嗯，您的看法跟刚才的张先生差不多，您认为他直接是因为有违宪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在中国现在违宪审查并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如果直接只是因为他违反宪法的话，并不一定能够导致他最后被废止。 问题是共产党不是说现在要依法治国吗？你法都不没有意义，怎么搞呢？ 嗯，好的，感谢您，来自四川的魏先生，还是强调要依法治国，谢谢您的意见。好， 连续接近两位听众都是觉得直接违背了宪法。那其实我们也是看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最大弊端就是这个人是否被劳教由公安机关直接决定和执行，因为现在的执法和这个司法都是由公安机关，他们可以直接认为有罪的恶人就不用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就可以处以最高4年的一个劳教的处罚。 嗯，那其实在之前我们对任建宇的这个案子有进行非常广泛的一个报道，但又会注意到在重庆的这么一段不正常的时间里面，重庆的警方获得了非常巨大的一个权利，已经巨大到已经可以任意的伤害或者说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因此也凸显了劳教制度在一个没有制衡的权利的情况下，它有可能得到滥用，并且对于这个社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伤害。那当然了，这个具体是改革的话是怎么改革啊？恐怕改革大家是有一个普遍的共识，但是怎么改革恐怕还是有一点争议。好，接下来一位范先生。范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来自哪里范先生？ 福建福州的。 嗯，福州的范先生怎么看？ 啊， 怎么看？ 认为这个劳教制度应该彻底取消掉。 嗯，您的理由呢？ 啊，我认为你既然有法院可以做刑事审判了，你这个劳教制度拿来干嘛用呢？ 嗯，您还是认为从一个法律的一个角度上认为它是一个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 而且也非常不人道。 嗯， 非常不人道，只要是某个官员是通过他自己的想法就可以把人给关起来了。 嗯，您认为它是一种不人道的一种做法。 不人道的，也没有人权的这个。 嗯，好的，感谢您，来自福州的范先生。范先生除了认为这个不符合法治精神以外，也认为他违反了人道的这个原则。的确在这个任建宇包括在彭红的这个案件里面，我们听到他介绍一些劳教所里面的情况啊。虽然说有很多人说这个劳教所并不等同于监狱啊，但是其实很多情况下这个情况也是非常的糟糕，比如说这个卫生的条件非常的差，而且劳动教养呢，理论上你是需要在里面劳动，然后来有一些可以得到一些报酬的。然后据很多的这个亲历者就讲啊，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你需要贿赂这个劳动教养的管理人员来获得一些生活上便利的这样的情况，滋生了很多腐败。好，下一位田小姐，田小姐你好。 喂，你好。 嗯，来自哪里，田小姐？ 北京。 北京的田小姐怎么看？ 我觉得劳教制度应该早就已经废除了。 嗯， 因为据我了解到的，劳教好像跟法律就是跟刑罚还不太一样，它好像是劳教部门只要说你应该劳教，然后你就被劳教了，有点类似于像一言堂这样的，就是可能连一个申诉的机会都没有。我觉得我们国家现在应该已经是比较法治的社会了，所以劳教应该被废除了。 嗯， 然后就是因为毕竟劳教的人是没有犯法的，但是他们还是被限制了人身自由，我觉得可能对他们以后的工作和生活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嗯，好的，谢谢这位来自北京的田小姐，的确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劳教并不是犯罪，这个被劳教并不是坐牢、啊、 但是外界会觉得你就是去坐牢， 但大家觉得你是这个刑满释放人员、嗯、因此恐怕对于这个劳教被劳教的人员他回到社会上之后也会背上很沉重的一个包袱啊，这会有一个潜在的一个社会的问题、嗯、 但现在争议点在哪里呢，说如果你是废除之后有没有相关的法案给予替代，因为确实还有人说，因为现在确实这个被劳教的一些人士，尤其是未成年人，他们在社会上说多次作案偷窃呀、 嗯、 但是你又没有到足够到用法律给他这个刑罚一个地步、 嗯、 那怎么办，所以有人就提出这么一个建议，说可以用这个违法行为的教育矫治法来代替现有的劳教制度、 嗯、好，下一位是穆先生、嗯、这个应该是我们的经常打进来的一位听众，穆先生你好。 嗯，你好你好、 哎、你好，是武汉的是吗？ 长沙的 哦，长沙，不好意思记错，对，长沙的穆先生，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劳动教养这个东西啊，我其实觉得错不在劳动教养本身，而在于这个东西啊，你到底是怎么来用它？你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借口，把人无缘无故的像咱们那位村官一样给抓进去，那这个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它本身呢，可以作为一种，就是中国人不是常说就是有错就改嘛，给人一个缓冲的机会。就是不要上来就直接刑法，然后就把他就关起来啊，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可能还是给人一个学习和再改造的一个机会，这种方式应该也还是可以的吧。 哦，您还是在某种程度上认同这个劳教制度的这个正当性的，您认为他可以达到一种教育的目的？ 对，我觉得他应该会有一种教育的这种成果，这本身也应该是他设立的初衷，只不过是在后面被人执行的时候给走歪了，应该是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您可以理解是不完全支持要废止劳教制度是吗？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相当于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出去了。 哦，好， 泼脏水连孩子也倒出去了。对， 好，感谢穆先生啊，湖南长沙的这位朋友，这个这是今天目前为止第一位啊，是这个不同意要废止劳教制度， 其实我们可以， 他觉得制度只是被滥用了，这个制度本身恐怕还是有必要的。 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刚才穆先生也讲到，他最初一个初衷，最初初衷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55年的时候的一个指示，叫做《关于彻底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当时设立这个劳动教养人员呢，是全国不足10000人，设立之后就是为了改造你的思想，为了是这个右派分子、反右派分子。 这是建国初期恐怕为了维护这个社会稳定的一项非常之举、啊、 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嗯、 好，我看到有一位 听众打进来，这个贺先生已经打进来，贺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来自哪里贺先生？ 哎，来自武汉。 嗯，好，怎么看？ 是这样的，这个现在呢，这个大概呢，总体上网上对这个事件有两个意见，第一个是改革它，第二个呢是废除它。那我的意见是呢，即便是改革，它的目的也是为了要最终废除它。为什么呢？因为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你牵涉上历史的问题，就是历史上这是一个说白了，劳教制度是起源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后来在它发展过程中呢，有很多人，比如道德的问题，有人有道德的问题，比如婚外情啊、婚外同居，还有经济的上的一些问题，比如倒卖。这样一些问题，但是这些严格来说都不属于一个法律的范畴。那么这样会在现实中给法律，给这样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法治时代，而在法治时代的话，不应该允许在法的存在的领域之外还应该有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地带。所以总的方向来说呢，是要把它废除掉。那为什么但是没有办法立刻废除呢？因为在现实中呢，要考虑到现实中还关押着30万这样的劳教的犯人，他们面临一个处理的问题。 嗯， 另外还有10万的这个劳教人，这个所的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也面临一个工作重新分配和安置的问题。 嗯， 所以呢，但是立刻废除是不现实的，但是总体的方向是要废除它。 嗯，好，这个贺先生说的非常的全面啊，非常感谢您的这个意见，贺先生，谢谢。 嗯。 好，这个贺先生说，哎，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那时间有限，我们马上接听今天的最后一位听众吴先生。喂，吴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吴先生是上海的吧？ 哎，对对对。 对，这个一听您的声音就知道了，怎么看？ 哎，对北京高层宣布停止劳动教养制度，感到万分高兴。 嗯， 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能早日批准。 嗯， 这说明从真正意义上迈出了依法治国的重大一步。 嗯， 因为恶名昭彰的劳教制度本身违宪违法， 更违反联合国人权公约，还有严重的是在劳教场所的管理执行中比劳教规定的更恶劣，被劳教人员常常是从早上鸡叫做到晚上鬼叫，却没有工资收入。其中存在许多不人道更无人性的酷刑虐待。近十年来，劳教制度成为打压迫害上访维权等人士的工具啊。所以呢，最后呢，我在衷心欢迎中央上高层能够停止劳教制度， 谢 谢你们。 谢谢谢谢 谢 谢来自上海的吴先生啊，也是经常给我们打电话，谢谢您的意见。 对对对， 谢谢。 好，感谢。今天这个有一位听众表示认为这个制度本身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有一位听众呢表示这个恐怕一下子要废止是做不到的，但是支持改革最终废止的这么一个路线，但是其他的这个听众呢都是支持直接废止啊。那其实我刚刚在这个有一个感想，这个贺先生提到了这么一点，他说其实对于现在劳教制度在中国是一个社会管理的一个方法，对于很多以前认为是道德问题或者说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用一种用一种近乎于刑罚的方式去管理它，这个恐怕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今天呢，恐怕一旦完全消失呢，我个人很难评判这个影响，但是恐怕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改变。那在中国，恐怕现在很多改革，特别是法治方面，都是渐进式改革的这个这个现实下，我们可能看到最后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恐怕还是会是一个。有一个时间过程，有一个漫长的路线。 其实讨论到这里我自己关心两点哈，一个是说如果是改革现在看来是势在必行，就跟我们在节目上来之前呢，在这个微博上也是 at 这个徐立平律师，徐律师也是之前代理人证案子的，他自己的观点是我觉得是改革是必行，但是我更关心的是新法律它会怎么样去取代， 改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第二点呢，我们看到这改革的进程，改革进程我想还是自下而上的，就是还是一种倒逼式的，因为在民众当中有这么一个非常强大的呼声，让上面的人听到了，觉得哦，我必须再改了。你想这么大一个几单案子连续的出现，民众当中有这么一个诉求才会推动你去改革，所以这可能也是这个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两点，一个是改革的一个方式问题，因为在中国你不仅仅是现在劳教制度，很多方方面面都需要去改革，改革到底应该是遵循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规律和一个方法的问题，我想 最后补充一点，其实就如同2003年的这个孙志刚案一样，媒体中国的这个所谓有良心的媒体在这样的司法改革的事件中它起到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也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希望引以为鉴，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历史。那好，以上就是今天三地化新闻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发表意见的听众，也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再见， 拜拜。